過渡委員會任命代表的兒子出任暫代總統。乍得日前剛剛舉行大選，初步點票結果顯示，代比以近八成得票率勝出，成功連任。現年68歲的代比自1990年出任乍得總統，多次連任，管治乍得30年，是非洲其中一名在位時間最長的領袖。六合彩方面，頭獎冇人中，二獎一注半中，每注敗925,000多元。六個搞出的號碼是12、32、40、42、48、49，特別號碼27。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964點，跌了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57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62，日元108.2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幣6.499，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73.01美元，賣出1,773.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唔得，因为呢个系 DSE。 我系生活进行式嘅 Heidi， 我想送一个地球仪俾各位 DSE 考生。呢、這个地球仪可以提醒各位考生，世界系好大嘅，有好多机会，仲有无限嘅可能。要将考试嘅压力变成动力，记住，尽咗力就可以噶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敏感时刻。星期二啊，啲今日咧系4月20日，而家去到10点08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 ，Happy Tuesday， 大家好。 有我呢之外，亦都有 Leo 喺度。 系啦，好好个开心，又可以翻工同大家倾偈。 系啊，每个礼拜二嘅时候咧，我觉得最心情愉快嘅就系咧，就算轻轻松松吹水都好啦， 系 好似同 Leo 度讲是非，即系明明好开心倾偈噶，但系都好似好似八卦咁啊。 都唔系，咁我有阵时咧，其实。 实做完节目之后，我又睇翻我哋啲朋友喺我哋嘅专业度留言啦。咁佢哋啊都好好嘅，好支持啊，我都好多谢佢哋。 系 啊，我哋都好多谢所有嘅听众们啦。 冇错。 但系我就好想讲咧，逢礼拜二晚咧，我就同咧咧可以轻松到个感觉就系咧，好似放紧假咁啊。 系、哦。 咁跟住之后，除咗呢个系好似成日可以有不。段有唔同嘅话题啦，亦都可以就系讲下喂 update 下最近有啲乜嘢娱乐或者乜嘢嘅电影或者有啲乜嘢嘅串流平台可以追啦， 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嘛， 系啦。但我想讲咧，我最近咧都去咗咧一个令到我可以好轻松嘅地方， 系咩？去咗做咩咧？ 系可能因为呢排成日都绷紧啦，所有嘅嘢或者我都觉得啊，系时候都要俾自己轻松一下。 嗯， 我走咗去迪迪尼啊。 是咩？ 系啊！ 我其实香港呢个我系从来未去过啊。 嗯， 我谂系咪要趁下呢个时候，可能未有咁多人嘅时候去下咧？ 其实系噶，因为我今次去嘅时候咧，我发现俾我 因为起码冇晒游客先啊嘛。 系啦， 系咯。 我想讲，但系嗱，你又要有心理准备噶。虽然冇乜游客啦，但系其实佢都算多人嘅。 系 又 咪趁你热啊？应该 系呢个好紧要。我就系喺度谂啊，如果暑假嘅时候真系好热噶，因为其实我暑假又去过啦。因为其实我系呢、這个。我嘅主题乐园嘅fans 嚟， 系 咁我生日嘅时候又去过啦，咁即系话其实有唔同嘅天气嘅情况下， 你都去过啦， 冬天我都去过， 系 咁我都觉得喂，不如快啲去啦！如果阵间热嘅时候真 系 好黐线噶， 系咯。 咁跟住之后我就见啊，之前又有啲假期啦，咁、一连串嘅假期，咁啊不如过去啦，因为都加上我觉得啊，好耐冇去过啦，好我几年冇去过噶啦，咁我就今次过去啦。我去到嘅时候咧，嗱虽然冇游客。是真系少咗人， 是 但系唔系预期中嘅少人， 唔系预期中咁少人，系 依然都系。 但 系 疫情之下，佢有冇限制人数入场 咧？佢有噶， 系咯。 咁其实有少少复杂得嚟，又有啲简单嘅。咁话说做咩咧？咁就系你有一个嘅门券，个、门券而家亦都系佢好似唔俾喺职场买嘅，你一定要上网预约，或者你用唔同嘅平台去买一个入场券。 哦，即系预订咗入场券，咁佢有得预计人数啊嘛。 系，唔系仲未完嘅，你买咗。个入场券之后咧，咁其实咧，佢有啲啊，有啲嘅地方咧，或者有啲嘅平台系唔限你日子嘅。 系 你买完之后咧，咁好啦，咁你就要收到个 email 啦。咁你知道咗个 e-ticket， 即系知道个飞之后啦，个入场券啦，你仲要上翻去佢哋个主题乐园个网站嗰度。我讲紧某一个啦，即系喺大屿山嗰个啦。咁跟住你就要去翻就七日内，你要去预约翻你边一日会去呢个嘅主题乐园。 系咯，即系都系要预约咯。 系啦，即 系 有两重功 夫。 因为佢要计数嘛， 系咯， 系啦，咁亦都 即系譬如限今日一千人就一千人咁咯， 系啦，就保护大家，咁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亦都比我想象中多人，例如有一啲好 hit 嘅或者比较多啲人去玩嘅啲机动游戏啦，其实都我要排半个钟啊，至少 系啊， 系啊，都要排半个钟啊，跟住又或者佢有一个个叫咩睇嘅一个汇演啊，个汇演我排一个钟啊，因为其实佢就唔知平均两个几三个钟一场。咁跟住我哋就见有人开门，即、就、系、是、排队，咁我哋就以为哦，差唔多时间入场啦。原来系排即系计人数，去到边个位佢山闸。我咁啱就喺个山闸尾嗰度， 跟住一山闸就啱系到你啦。 系啦，一山闸，跟住佢计咗人数，差唔多到我哋最尾，真系最尾。跟住之后我再望下。咦，佢咁快山闸嘅，应该就嚟到咯。等下等下，十五分钟唔对路，等下等下之后，我忍唔住再望下，原来差唔多成个钟之后先至 再 演。但系咧，佢再排后面已经系排紧，即系我譬如可能睇两点嗰场啦，喺我后面嗰啲已经系排五点嗰啲，已经有人排紧队咯。 吓、咁快去排，咁你嗰几个钟咪嘥晒时间咯？ 系啊，但系所以就系话，你话人系咪真系好少？佢又唔系好少。不过你去到嘅时候，你真系我觉得几神奇。佢真系会令到你一啲烦恼啦，系会抛低咯， 系 同埋我觉得佢哋 啱啲幼稚同白痴嘅人啫。 系啊，溜溜之前都话想去嘅， 唔系，但系你觉得我值唔值得去咧？因为我真系冇去过喺香港。 如果你系好想抌低， 嗱，我已经冇乜童真噶啦，我想话俾你听。 系嗱，当如果你冇去过一啲景点，你唔好觉得系真系好好玩，即系或者好兴奋， 感受下咯， 你当系感受 一个 experience 啊， 系啦。咁我觉得你不妨去一试，因为 要找到人肯陪我去先得， 系咪啊？ 系咯， 喂，下次要同你再去。 好啊，我哋两个去啊，不如 系咯。但系你唔好逼我玩机动游戏嗰啲。 我唔玩机动游戏噶，嗱，你嗰啲我会转弯啊，嗰啲 roller coaster 嗰啲唔好预我，我会呕噶。 哎呀，佢而家有啲劲嗰啲都冇装修紧啊。 我唔得噶，你知我连车浪都会晕，巴士浪都会晕噶，大家都知噶。 咁啊，我都系最主要系行下，感受下啲气氛，睇下啲小朋友。 又好开心啊！ 所以趁未热好啲，因为太热我会顶唔顺。 同埋，我觉得佢都安全措施做得几好嘅。咁、例如就系头先所讲，有啲当然应该未必关事，因为做紧维修啦，我见到。咁跟住咧，另外就系佢啲巡回啊，因为佢会有两场嘅巡回噶嘛， 大巡回 系啦。因为每佢嘅世界各地， 嗰个周街行嘅啫，企喺街就睇到啦。 系啦，咁但系佢嗰个就世界各地嗰个公园都会有两场咁样，朝头早场、夜晚场。咁佢就冇咗嘅，烟花都冇咗嘅。咁我都明嘅，因为如果佢真系疫情嘅关系，佢一做呢个巡回咧，你啲人就全部空， 系咯，又聚集啦，系啊， 密集式喺度等嘅时候，就真系都比较唔系几好。咁所以佢取消咗，但系唔好以为取消咗就冇，佢耐唔耐咧？佢分散咗，大概可能系两个钟头到，即系唔知嘅，你唔知佢几时出现嘅，佢会突然间有几架系载住啲主题公园嘅人物啦嘅一啲花车巡游，但系就小型好多嘅。咁就有晒， 就冇以前咁大型啦。 系啦，可能以前嘅可能十分一或者十五分一，即系都系有班人喺度表演啊咁样。但系佢唔会话俾你听嘅，佢会突然间出嚟兜一个圈，两个钟到啦，又兜一个圈，两三个钟到啦，我估系啦。咁就会等你唔好咁多人逼住嘅情况下 去等咯。 系啦，你亦都睇到佢小型嘅巡游咯。 系啊，咁我觉得你支持呢啲外国嘅主题乐园，都要去支持下我哋香港本地嘅主题乐园嘅。我觉得 嚟紧我哋迟啲都 系咯， 系啊，试下又睇下熊猫都好啊， 系咯，我未见过熊猫真身喎，我 系咪啊？ 系啊， 我扮咩？ 无事到雨里，是雨霏霏，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恋？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坐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雨里，是雨霏霏，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孤笼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星天，随便走得轮转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雨里，是雨霏霏，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到雨里，是雨霏霏，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呢首歌送俾靓靓，虽然咧佢睇唔到老鼠都好啦，佢睇到林家谦神奇的糊涂。 我真系好中意呢只歌， 系咪啊？ 系啊， 我帮你话俾佢听啦。 系啊，系啊，我超欣赏林家谦呢个唱作人。 佢表示非常之感动同多谢你。佢系林家谦《神奇的糊涂模样》。听完林家谦同埋讲咗我自己系啦嘅一啲生活上面嘅嘢啦，令自己放轻松嘅嘢啦。溜溜又有冇咧？ 唔系，我讲起林家谦，我又谂起啱啱某个电视台嘅颁奖礼。 系， 我咧你又点睇个赛果咧？因为出边都好多唔同嘅声音，有人发表。 系，我都有同朋友倾开呢单嘢。 我都有同啲朋友倾啊。 系啊，我亦都好真系嗱，我当然唔系好即系点讲咧？有啲嘅赛果，我会觉得其实真系。全部都即大部分都合理嘅，例如即系譬如有啲我就话 林家谦攞嗰啲奖，我觉得好合理嘅喺我心目中。 林家谦攞乜嘢都 唔系，咁佢嗰啲奖我都系啱佢嘅，因为佢系一个新一代嘅唱作人，我比较欣赏，我觉得佢值得嘅， 系咯。嚟紧朋友圈我都有林家谦访问啊，大家留意啊，打个岔先。因为咧，我觉得林家谦咧的而且确系靓仔辈好重啊， 系 即系可能大家可能电视辈，因为佢未乜冇乜点样见样或者。冇乜入屋，或者大家可能只系听过佢首歌， 好多人对佢都好陌生啊！我有啲朋友即系我同我咁上下年纪啲朋友，好多都唔知啊。因为我有日同我近年纪啲朋友倾偈，佢哋连 Serena 啊、林家谦啲，全部都唔知系咩嚟嘅。系啊， 就要 佢哋即刻觉得我好烟啊！你知唔知啊？ 就要我哋介绍俾佢哋， 我仲要介绍俾佢听咯。 系啊，点解你咁 old day 噶？ 系啊， 系咁，但 有啲连 Mira 都唔识啊！ 咁呢个夸张啲， 系啊，姜涛都唔知啊！你知唔知啊？ 咁呢个真好。 哦，你有冇睇下報紙咧？我話你睇報紙都會望到下呢啲名㗎。係 啊，又或者姜圖，其實你唔識嘅話，好 都聽過㗎。係 啊，而家個感覺就係你唔識姜圖嘅話，你唔係一個香港人，你所有香港人一定識佢。 呢啲 係 咪代溝咧？咁但我以前我細個聽啲我哋嗰輩嘅歌，我媽都知道我哋聽緊乜㗎嘛。 嗯、 可能以前多啲。電視俾佢哋曝光，啲大即係啲大人都睇到咯。 係，林家謙可能大家可能留意，即係多留意少少，可能啲茶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佢係少啲曝光嘅。 係。 咁但係咧就好想講啦，呢個就係頭先溜溜所講嘅兩代唔同嘅人嘅一啲嘅話題啊。 係。 咁可能係後生嗰班真係知道佢哋係邊個，好中意佢。 係。 甚至乎哇，佢啲歌知道。 係。 大人可能未必唔知，即係未必係唔認識呢個人，可能係聽。听过佢嘅歌，但系唔知道佢就 系 林家谦唱嘅，甚至乎唔止系林家谦一个噶，应该系好多嘅歌，佢哋可能都有留意过或者听过一下啦。但系系边个唱咧？可能佢哋未必去深入了解。 系唔系？因为我哋 find out 到一个问题就系咧，以前我哋嗰啲年代啦，即系再早多二卅年嗰啲都系，因为娱乐少，大家都系得一个电视机，都系得嗰几个台，冇咁多其他平台俾你去睇嘢，咁变咗个大人睇紧电视。个细路仔都要逼住睇噶啦，变咗佢会识一啲老一辈嘅嘢啦，或者个小朋友后生仔睇紧电视，个阿妈都会都系要睇住个电视，变咗会识啲年轻人嘅嘢，因为大家都系唔多选择啊嘛。而家就个个攞住个手机或者攞住个平板咧，咁就你喺房，我或者大家坐埋喺厅都各有各睇，但系自己嘅嘢戴个耳塞就得啦。咁变咗就大家都唔知道大家睇紧咩咯。 正正就系呢一个 point， 即系呢一个重点，令到大家会越嚟越有一个嘅鸿沟。 系啦，个鸿沟越嚟越大咯。 系啊，靓仔而家又唔睇电视嘅， 系咯， 佢哋有啲咩咪上网睇咯，上网听， 咪睇自己想睇嘅嘢咯，即 系 以前譬如阿妈睇紧嘢。都唔知你睇乜，咁起碼你都知係咩啊嘛。 係啊， 係咯。 咁而阿媽輩嘅，即係佢哋亦都係繼續睇電視 啦。係啊，就會睇阿仔你睇緊咩啊？有咩好聽啊？呢啲咁起碼你都睇到啊嘛。 係啊， 係啊，而家完全冇咗呢樣嘢啊嘛。你睇嗰啲咁嘅唱歌比賽嗰幾個，連李克勤都唔知係邊個。 係。跟住之后，同埋另一样嘢就系而家嘅歌手都好似感觉上面都有，佢哋要横跨两个媒体啊，即系我讲紧两个媒体嘅意思系咩咧？就 系、 是。 平時主流的媒體同埋啲新嘅媒體。咁如果有啲可能新媒體少啲出現嘅，咁可能後一輩嘅就未必太了解啦。咁而有一啲嘅喺主流媒體出現嘅，就永遠經常性或者多啲喺主流媒體繼續出現。咁咪就係、是另一輩人會多啲留意咯，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問我個頒獎禮嗰個嘅個賽果係點咧，我會覺得係。佢係好真係後生仔或者年青人投選出嚟嘅賽果，係 而家年輕人中意睇嘅嘢咯。咁但係我有啲同我咁上下年紀嘅朋友話：，咦，點解冇莫文蔚啊？因為佢呼吸有害嗰、那個都好受歡迎啊。咁、但係我覺得因為始終年時間長咗啦、你會有啲嘢更有新意去冚咗佢咯。因為佢之前喺咁多個頭都攞曬㗎啦嘛，係咯。 同埋我好似印象中佢 opening 好似都有人唱咗呢首歌嘅，係啦，即係都有表演到呢一首。 系咁，但系睇啲投票咁，实际投票佢真系上唔到去就上唔到去啦，冇办法啦，系、 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又似僆仔中意嘅嘢咯。咁你话系咪真系好夸张地唔合理？我觉得未必。 咁我觉得反映到而家时下年轻人中意嘅嘢咯。 系、啊，佢、令到我都会留意多咗一啲可能我平时少啲接触嘅嘢，我想接触多咗。我唔知僆仔会唔会 系啊？或者对我嚟讲，我都啊，我又知多咗一啲新人。可能我唔係好熟嘅，唔係好識嘅，咁啊又認識咗多咗佢咯。咁、當然唔係個個我啲咁嘅年紀人，好似我咁好學、咁上進，去 keep 住自己 update 噶嘛？你明唔明啊？ 絕對明白。係所以我都覺得咧，係即係有好多嘢都真係唔同咗。例如我自己咧，都的而且確真係多咗上去一啲串流平台度睇唔同各方面。 我自己都係 係唔同界別嘅嘢，我都真係多咗㗎。係 啊， 係某程度上可能你當你同埋你會發現原來你睇多。咗唔同其他嘅嘢嘅时候咧，哦，你个眼界又真系唔同咗嘅，唔系、你平时一线即系单一思维，即系我成日都讲，我以前就 系 睇韩剧嘅啫嘛，韩剧之前就净系睇台剧嘅啫嘛， 系啊， 系啊，跟住 之前再睇日剧啦， 系啦、啊，甚至乎可能内地嘅剧集啦， 系啊， 咁但系而家我多咗睇一啲外地多啲嘅剧集，咁、你又发现哦，原来大家唔同嘅元素啊，或者你哋大家唔同欣赏嘅嘢都会 系会将自己嘅眼界扩阔咗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或者网上面啦啲乜嘢啦，即系譬如之前就话有个吸乜嘢啦嘅一个室啦，就俾大家上去不停倾偈啊， 系啊系啊， 即系呢啲亦都系我觉得，喂，就算你唔识都好，你听到人哋咁样讲话开始 hit， 我咪贪得意上去睇人哋讲咩咯。 咁其实一定人要不停令自己 update 接受新事物嘅、你谂下，啲人成日话，哎呀，嗰啲电视俾师奶睇，我好心你啦，师奶都识攞住个电话煲剧啦，睇话师奶睇电视，师奶都唔勾啊，而家 系啊，而我。我媽即係一個啊，即係唔係叻嘅人啊，同埋佢一個都算係叫做電子 白痴 係啦嘅人，佢而家都成日揸住電話喺度撳U 咩頻道上網睇啊， 師奶都識上網買嘢添啦， 係啊， 一講到 shopping 真係唔人咁品啊，佢哋 係啊，買啲嘢勁到啊， 咪係咯， 咁即係但係我就所以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每一個人咧，我都覺得係你如果真係想擴闊下眼界嘅話咧，不妨真係留意下身邊多啲唔同嘅人。发生咩事而唔好抗拒咗先。 系啦， 我妈之前都系个咁嘅人嚟噶，咩都 say no， 系 唔得， 唔中意， 唔中意， 系啊， 我唔识，我唔搞，你摆低，即系我直情教晒佢点样去做一个平台啊，嗰啲话你得闲揿入去好容易教晒佢，都唔学。咁直至到而家啦，佢都算退休啦，跟住之后先至佢先至发现原来头先我所讲嗰个视像平台，佢就日日喺度咪死咪， 好新鲜，即刻觉得 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尝试下接触新事物嘅心系应该。拥有嘅，好啦，所以喺呢个时候介绍个新人俾你识啦。 好啊， 张天赋 MC 张天赋，亦都系咧其中一个。 唔使你介绍，我识噶。 咁劲、啊，你真系有睇歌唱比赛喎、啊。 冇错。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种、我未结种、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就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oh, 逃生中来来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最近多了很多不同的歌唱比赛啊，很多大台都有啊，佢亦都系其中一个歌唱比赛嘅亚军， 星那個、 全民造星二啊，最后攞到亚军，佢系 MC 张天赋。而家听紧嘅系佢嘅新歌，叫做 Good Time 咁啊。转个头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依然都会有 Leo Leo 啦， 系， 仲有莫莉啦，好，转个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综合咗外地多项疫苗研究结果，发现喺香港可以接种嘅两款疫苗伏必泰及科兴喺应对南非变种病毒方面抗体水平都有所下降。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認為，市民最好仍然接種，因為測試顯示伏必泰疫苗對病毒仍然起到一定中和作用，加上如果社區內仍然出現大規模爆發，將令病毒更易變種。許樹昌說，一旦南非變種病毒在香港流行，由於傳播力較一般新冠病毒高，必須做到及早診斷、及早治療。他認為政府是時候研究是否購買第二代疫苗。五歲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生父及繼母早前被裁定謀殺罪成，高等法院依例判處兩人終身監禁。至於女童繼外婆涉及的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早前罪成判監五年。法官判刑時指出，痛苦事件持續五個月，兩名兒童被針對及極度殘暴對待，留有非常嚴重及大範圍傷勢。法官批評兩人的父親及繼母刻意向校方隱瞞子女傷勢，亦都沒有帶他們看醫生，動機自私，逃避因做錯事引致的法律後果。法官指出，女童曾經被藤條、衣架等襲擊，頭部多次被打，膊頭及膝蓋傷口潰瘍，被拋高撞向天花板，可能是導致女童頭部傷勢的原因。至於繼外婆，法官認為她基於自私沒有做應做的事，如果她並沒有忽略照顧，或可避免女童悲慘死亡。涉及民主派初選案正在還押的荃灣區議員譚海邦，透過社交網站專頁宣布決定辭去區議員一職。譚海邦表示，自己被捕以來資訊接收變得困難，無法直接會見尋求協助的市民，他無法接受自己未能親自為居民服務，復工無期，因此決定請辭。他在網上發表最後一份工作報告。另外，北區區議員袁浩倫亦都在社交網站專頁表示，上星期五已經遞交辭任信，不會宣誓。非洲國家乍得軍方表示，總統代比在前線對抗北部武裝分子期間受傷死亡。發言人在官方電視台說，過渡委員會任命代比的兒子出任暫代總統。乍得日前剛舉行大選初步點票結果顯示，代比以近八成得票率勝出成功連任。現年68歲的代比自1990年出任乍得總統，多次連任，管治乍得30年，是非洲其中一名在位時間最長的領袖。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944點，下跌1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52點，跌10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62，日元108.2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幣6.502，英鎊對美元1.397，歐元對美元1.205。 澳元兑美元0.778，新西兰元兑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56美元，卖出1775.3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来打疫苗之前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讲俾大家知。以下人士喺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之前，都应该先咨询医生，包括曾经喺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喺任何注射后晕倒嘅人士。 仲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承托吊棚的架用什么动物来命名的？ 劲啲是龙，龙臂架不啱，是狗臂架才啱啊！ 嘅事啱咗啦，咁狗臂架要装上最少几多粒系搵螺丝啊？话 明狗臂架啊，梗系九粒啦，唔使咁多，最少3粒就够啦。 冇错啦，最尾一条啦，我是边个啊？ 你咪工友啦？ 错啦，其实我是学友啊！ 你又想啊，着工人裤就扮我学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然安全，唔使腾腾震。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半新闻翻到嚟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直播室继续有莫莉同我 Nello 嘅。 系啦，咁啊头先就讲咗，每一个人咧都要活到老学到老。 系啊，真系唔好固步自封啊，真系要跟住个时代转，先令到你自己唔会out地。就算几多岁都唔应该out噶，我觉得系咪先啦？你觉得同唔同意啊？ 啱， 系啊，等于我妈啫嘛。咁佢成日，你知我媽唔係住喺香港㗎啦，咁佢翻親嚟，咁我就會俾個手機去用啦。咁其實佢識用㗎喎、 嗯， 即係而家新嗰啲手機全部識用。但佢翻到加拿大咧，佢係冇手機嘅。 啊，點解啊？ 得屋企個固網電話。 但係反而加拿大咁大，唔係應該更加 要。温哥華又唔係好大啫，係、 啊、 啦。咁、 啊、 就咁我就話點解媽你唔冇手機？我成日有時揾你揾唔到，得屋企嘅電話同埋得個留言信箱咁，咁好好驚㗎嘛。佢有時3日都揾唔到佢嘅喎。 同埋有時你要出街嘛， 佢会出街噶嘛？有时我试过3日都揾唔到佢，然后去咗我契妈屋企住。 咁我又唔知喎，咁你就會好擔心啊嘛。佢一個老人家都七廿幾廿歲咁，咁你就會問下佢點解你唔肯用手機？佢又死都翻咗加拿大就唔用， 嗯、 但我喺香港俾佢用係識用嘅。 嗯， 係咯，我都唔明點解，我真係完全摸不着頭腦。 咁點解喺香港佢又用咧？佢冇講。 唔知喎，喺香港因為好多人會揾佢啊嘛，香港冇手機係唔得噶嘛，佢要去街人飲茶係咪？ 啱啱啱， 係啦，但係加拿大佢就冇乜人揾我噶啦，得噶啦，個個都慣咗打屋企電話。咁、嗯、其實今時今日有幾多人會打屋企嘅家居固網電話嘅咧、 嗯？ 我自己屋企有固網電話嘅，但係未響過咯。除咗嗰啲推銷電話。 系 啦，或者嗰啲騙徒電話， 所以我都覺得咧有一個，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啦。如果大家都係嘅話，麻煩大家都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敏感時刻嗰度咧寫低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哋係咪都係咁樣？ 好啊。 咁話説做咩事呢、 啊、 其實我屋企有好多年已經冇咗個固網電話，我諗 我仲有啊。 我諗我大概至少五年至六年。 我仲有兩個號碼，一個係我嚟講，一個我嚟做 fax 機。 fax 機你都有啊？ 係啊，我仲有，即係我有個影印机、 嗯、 或者连埋 fax 机嗰啲咯， 系跟住唔知系我嘅，跟住我而家发现就系连我阿姨屋企开始呢一两年，即系我就五六年啦、 啊， 我姨就呢一两年都屋企个电话都 cut 咗佢啦，咁跟住我亦都见到身边我有好多某啲嘅朋友啦，都开始话用手提电话得啦，固网电话都已经少咗用。 以前翻屋企仲会，以前翻屋企仲会将个手提电话飞翻屋企固网电话添， 系啊，因为以前嘅电话费 贵啲啊嘛，而家就好平啦嘛， 系啊， 接收又越嚟越好咧， 系同埋而家咧，直情系电话费咧系多到咧，你就算点样倾都唔够噶。 系啊，唔系，其实点解我自己屋企有固网电话咧？因为我唔中意用手提电话煲粥啊，同人、 嗯嗯、 即系有阵时会讲好耐电话，讲几个钟头嗰啲咧，我觉得。一来我怕啲人话有辐射话咩都好，咁同埋我觉得电话会热啦，又危险啦，咁同埋我觉得用固网电话舒服啲咯，同、埋接收一定冇问题啦，咁咯。 咁但係而家就係因为呢往往呢太多人，我觉得呢已经连倾电话煲电话粥呢样嘢 都 少 咗啦。即係以前我明知个人煲得耐，话你等等我转个电话打俾你，咁、我就会转屋企嘅电话打去 啦。 而家都少咗人煲粥。 係啊，而家顾住大家宁愿就上网， 系啊， 因为视像 或者留言就算啦。 系啦，视像或者文字版，即系大家个隔膜又好似好。 你讲起视像，我啊嬲啊！有啲朋友成日三更半夜无啦啦就打个视像电话嚟，我冇谂住见人，我又唔你点？我话你点知我有冇着衫？你打咩视像电话咧？你好想见我咩？我唔想见你。我话 系，即系多咗好多人而家咁做噶。 系啊， 咁呢个亦都系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引申到咧，就系大家虽然系啊，即系头先所讲个嗰啲费用啊、时间啊嗰啲越嚟越平啊，嗰啲倾话通话 系 通话时数啊，嗰啲叫做定叫通话费用啊。 咁通常就一个月费就包咗好多分钟噶啦嘛。 但系而家变相嗰样嘢系咩？ 有咩心连心？ 系啊系啊系啊，一个家庭 plan 啊，咁但系而家变相咧，系啊，电话费平咗，但系上网费就贵好多啦。 系啊，好贵啊，我觉得。 系啊， 同埋而家大家冇得上网咧，就好似癫咗咁啦。 仲要5G 咧。 系， 五G 仲贵，跟住佢食啲数据仲大。 系啊，五G 仲贵。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好多人咧都开始就喺度研究，喂，咁点样可以悭翻啲数据啊嗰啲啦。 系啊，冇得悭噶。 有 WiFi。但系一样嘢就系、 WiFi 你自己屋企装 WiFi 都要俾钱啦、 啊， 你用出边嘅 WiFi 好危险噶噃。 系，但系意思就系话系啊，你屋企装 WiFi 都搞得掂啊，但系另一样嘢就引申出嚟啦。 我屋企 WiFi 机都有两个。 咁几？ 我一个人住咋？ 你真系惊死你屋企系冇任何一个角落上到网啊！我都呆咗， 零死角咁啊！ 系啊，我都呆咗，咩事啊？你屋企系几千尺咁大系咪啊？要两个 WiFi？ 我啲朋友真系住啲屋好大，嗰啲几层嗰啲啊，每个角落都有噶，每层楼都有啊！ 我癫， 仲要唔同噶，佢哋系。 系啦，但嗱，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啦，就系、是、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出现啦、如果我想讲，就好似 Leo Leo 咁，有两个 WiFi。 啊、 好啦，零死角啦，度度都收到啦。好啦，有一样嘢致命伤，令到你即刻乜都冇。你用几贵嘅电话台，用几贵嘅 WiFi， 用几贵嘅 router 都好，一下乜都冇。 系 冇电， 冇电， 好灰。 冇电咪用翻自己个电话个网络咯。 你自己網絡都上得噶嘛。其實我係唔係好明啲人點解出到街咧，成日問啲餐廳啊，或者出邊啲鋪頭啊，啲地方啊，話呢度有冇 WiFi 就用人哋嗰 WiFi。其實我真係好唔贊成大家咁做，因為好危險嘅嗰啲公開嘅 WiFi。係啊，如果你喺手機度做好多銀行嘅嘢咧，你就隨時俾人 hack 咗噶啦。你自己個網絡又唔係上到網，點解要用 WiFi 咧？使唔使慳到咁咧？即係我成日都唔建議啲朋友咁樣係用出邊嘅公開 WiFi。 因为有啲人可能就係佢哋用嗰个 plan 唔係太贵，即係啱啱好 夠用。冇咁 cheap 啦，用出面嗰啲真係太危险。 但係太贵嘛，唔係个个都真係可以自己负担到㗎嘛。 有几多数据唔够用啊，而家通常都够用㗎啦。 有啲可能係差唔多成400蚊、500蚊一个月费。即係嗰啲。 起码㗎啦，而家啲电话月费。 係咪有啲便宜啲嘅，有啲可能200-300蚊。 有啲 800-900蚊 都有添。 係啦，都有嘅。但可能就慢啲啊，又或者可能限住你数据啊。就会限咗你个时速，即系嗰个嘅速度慢啲 啊，咁系 啦，即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就会悭住用，又或者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尽量做到，咁呢个就系其一啦。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原来冇电嘅时候，头先咧都话就 系 有电话噶嘛， 系咯， 好啦，咁跟住之后冇电嗰样嘢系点咧？当你不停用电话嘅时候，你都知啦， 连电话都冇电， 电话系啦，你食电好快。第二样嘢就系、是、你可能屋企嗰度嘅数据反而唔系收得太好，即系电话 系有啲朋友屋企系收唔到。 要靠 WiFi 噶， 睇你咩台啊？ 嗯， 系咯， 系啊。咁嗱，跟住之后已经引申咁多样嘢啦。 系啊， 跟住之后咧，我越嚟越发现一样嘢，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就哇，好多嘢都学习啊。但系大部分有冇发现咧？即系而家网络世代咧，好多嘢个学习都系关电视嘅， 系 即系例如头先讲上网，但系突然间一断咗嘅时候，我发现好累计， 冇电你就生活唔到啦。 系啊，仲有好多嘢都系关电视嘅，转个头再讲。 网络世代里面一定好多人都认识佢，佢系萧树茄嘅黎英，啱啱听佢嘅系《矮妹正传》。咁啊，繼續講啦，即係頭先都講就係話，喂，如果網絡世代冇咗電咧，真係好大件事嘅。 真 係 啊， 係我試過 冇冷氣冇暖氣，我死得啦。 係啦，跟住甚至乎，譬如我要剪帶嗰啲，即係如果我突然間已經係用曬電腦入面啲電嘅時候，我真係就企咗喺度噶啦。即係好多嘢原來好唔方便，同埋我嘗試，原來好多時已經冇咗娛樂啊。嗱，首先就係你冇得上網睇任何嘅嘢啦，冇得打機啦， 冇得打機啦， 係啦， 冇得睇電視啦，乜都冇啊， 電視啊，所有嘢都冇。 你只可以入电心的心机从我听， 甚至乎你煮嘢食都未必得啊！ 系啊，而家啲炉要挞噶嘛，是煤气炉都、 啊、 都要有电噶。 系，又甚至乎咧，而家咧即系已经有好多嘢唔同嘅新嘅厨具或者新嘅煮嘢食嘅方法， 都系用电， 都系用电。 系 系最简单就系而家我哋成日讲乜嘢都抌落去气炸啦。 系啊，都系要电。啊、 所以哇，其实打个岔讲，好耐冇用过。 我都好耐冇用過啦。 嗰時好興奮同你哋講，哇！我而家係 啊，我初頭我都好開心地試下試下，跟住都冇用啦。 係啊， 係啊， 唔得，聽日一定要揾啲時間炸佢先。 所以唔係啊，因為點解講起電呢個問題咧？嗰日我睇到個新聞啊，咁、就有啲屋企咩電器短路啊，咁就引起火警啊，咁、就又燒死人啊，咁我覺得又好慘。跟住或者家喺屋企自己周圍望下，我一個人住，其實我係有無數個插頭，無數個。電器無數個插蘇係插住嘅、我喺度諗緊，其實係咪真係好唔環保呢？點解我一個人住都咁多嘢要插緊？你諗下，如果一家人住？有老有亂咁啊，重多嘢插，咁電器短路嘅機會咪好大咯？ 咧咧，我想問下你屋企咧，即係平時插住嗰啲，會唔會都著埋個拖板㗎？ 會啊， 熄咗佢啦。 所以我記得要掹咗佢添啊，啲朋友。其實你點樣，我已經有三部手機可以要插電， 有 電， 咁多㗎， 有電視。 咁點解我得你一個電話號碼㗎？ 三部 你 冇 回俾 我， 我 一個係大陸手機嚟㗎嘛，你打俾我做乜啫 ？OK OK。 你諗下，我連個風扇又插住有冷气，你未计厨房啲电器啦，净系个厅啊已经咁多嘢啦，有啲台灯仔啊咁嗰啲咁咧，哇！其实一个人已经插紧咁多嘢，你谂下其实系几浪费咧。 所以我而家咧开始即系培，其实都培养咗好几年噶啦，俾我妈逼嘅。咁就以前咧我惯咗插晒啲拖板啦，咁 啊，我全部开晒乜都插晒噶我。 系啦， 就嗰啲咩苏跑叉电器啊，我剃头嗰个嘢咁啊叉电器啊， 系啊， 全部都插住， 全部着住插住佢。 系啊， 咁而家惯咗咧， 有啲风水嘢系长开添啲灯。 咁跟住風水嗰啲就冇得講啦，係啦、 啊。 但係另外嗰啲，譬如我話風筒啊嗰啲咧，而家我真係慣咗會熄翻個掣。 係啊，通常就長插喺度唔會掹噶嘛。 係啦、 啊，我插嗰啲燙衫嗰啲蒸汽燙斗又長插啦、 啊， 一著就要撳得著佢噶嘛。 係熄曬佢，跟住甚至乎電話插電嗰啲，我知道自己已經插完啦，唔插啦，又熄翻佢。咁嘅時候咧，個拖板好似感覺上安全啲。 係 最近呢三四年咧，屋企人直情都教咗就係、是，我都覺得得意嘅，得意嗰樣嘢就係、是。平时我哋可能日日都喺屋企啦，咁啊，譬如电视机嗰啲，我哋都继续长开，都系插住个拖板啦。 电视机一定插住啦，唔会拍掣噶嘛，通常都系啊。 但系咧，跟住而家就系头先所讲，三四年内咧就开始培养埋。如果去旅行嘅话咧，连电视嗰啲嘅拖板都掹走去， 生种掣咯，不如去旅行。 咁又唔好咁夸张，但系就会掹晒拖板嗰啲掣咯，即系呢啲就会掹咗佢先咁样，即系感觉上面好似安全。 系，因为你唔知佢几时会 short 咗噶嘛。 系啊。咁所以就系、是、断电啊呢啲咧都几咁礼计。 系啊，因为我真系睇完个新闻之后，我就巡视自己屋企一片，我心谂死啦！我真系一个人住都插咁多嘢、我觉得真系好唔啱啊！所以我如果都学紧咧，就掹咗佢咯。而家要真系用先插，有啲你长插住，你真系好耐先插一次噶嘛。等于苏跑，我边度日日插嘅啫，可能用一个礼拜五六日先会插一次噶。 系啊。咁甚至乎呢而家反而呢就我会觉得香港某程度上呢关于电呢一样嘢呢都算係 幾好的，我覺得安全啲嘅，因為話說我哋就一個頭先所講咧，或者一個大掣啊嘛。 係啊， 咁跟住之後，如果有啲咩事嘅時候，其實咧佢就會即刻斷咗你個大電。 係，同埋有時電器多到咧，你負荷唔到啊。 係， 我喺廚房啊，我個氣炸鍋咧或者個熱水煲同個微波爐咧一齊開咧，佢就會跳掣啦。 哦，係啊，係啊，係 啊。跟住就我永遠唔會一齊開嘅，唔可以。你諗下，佢一個人住個廚房都跳掣，你有冇搞錯啊？ 係啦，即係我哋又係嘅，即係譬如突然間無啦啦有一個，因為佢亦都有分嘅，即係嗰個大掣嗰度都有分，你可能房啊、廳啊有分嘅。咁我覺得呢啲幾好。咁甚至乎咧，有段時間，尤其是而家回南天，我唔知咧咧會唔會啦。我屋企嗰度啲樓可能舊咗少少咧。 我都舊樓啫嘛。 近呢兩年可能潮濕少咗少啲。早幾年咪濕得好勁，咪 滴曬 水。 會出水噶嘛？ 喺嗰陣時咧，會無啦啦嘣跳咗电咯，咁跟住之后跳电嘅时候就知哦，其实都几算系好噶啦，即系因为香港地你咁样出水嘅时候，证明个电 feel 到你系有危险，所以佢就熄咗你嘅。 系，哇！你湿到咁啊，连电表都 feel 到要跳电。 系啊，跳咗佢熄咗咯。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唔敢开住啦，等佢迟啲先要开翻。 我会开抽湿机啊嘛，因为 系，但你开唔到啦，嗰次已经冇电。咁直情咧，我系见唔知系见过定点咧，系试过潮湿到咧，佢个lift停咗咯，跟住就有人揿 lift 运 lift 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咧，即系跳电咧，香港嚟讲都算安全，因为有啲咩事佢会即刻停咗你先。 系啊，因为而家实在太多电子嘅嘢啦，大家又有电脑咧，有 iPad 咧，有三个电话，你问我一个人已经咁多嘢啦。 系啊， 咁啊， 系啊，我都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喂，原来而家差嘅嘢真系越嚟越多， 好多啊！ 屋企你就算加多咗几多个拖板都好咧， 都好似唔够咁啊，成屋都拖板啊！ 我就系望下望下望咗个新嘅拖板摆咗翻嚟啦，跟住之后冇乜嘢摆啦，摆下摆下用 唔 晒嘅， 又拆满晒啊嘛， 可能买多个新嘅， 系啊，净系电视机下边都唔知几多嚿嘢啊，你谂下。 系啊，仲要你唔买油字好嘅，你买完新嘅翻嚟以为冇乜嘢拆，拆拆又 冇。你讲开啲电子嘢，就讲翻啲汽车添啊！而家啲汽车几多电子嘢，几多电脑喺一部车里边啊？你知唔知？ 汽车都 以前啲车冇咁易坏嘅，而家啲车几易坏，因为电子嘢就好易潮湿啊嘛。 系啊， 系啊，就会 short 制咯。 系我所讲嘅汽车拖板唔系真系一个好似我哋平时屋企。拖板，跟住我都系最近先发现啦，即系朋友就有介绍咗，喂，你试下用呢个就系、是，佢可以一搭搭咗就插多几个三个嘅 USB 头，咁样就令到你可以用。 仲有嗰 就 要插 USB 嚟充电嗰啲嘢啊， 系。 哇，好多我谂下真系。 系啊，所以其实而家嘅世代上面好似真系咧，即系而家系我哋需要电定系佢哋已经系依附，即系嗰啲叫咩啊？控制住我哋，即系我哋控制电，定系电控制我哋？ 我哋系俾科技控制咗人生啊！已经我觉得 系啊，每一样嘢都追求要快或者要好、 啊。如果人真系可以发电就好啦，我电你咁。 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按掣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太多张 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式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 除了呢即是电之外呢，好想讲一样嘢，就是冇咗呢一样嘢或者呢样嘢唔够快嘅话呢，大家都非常之紧张，就是 WiFi。钱冇理由快有啦。 有钱就有 WiFi 啊。 对，啱啱听过嘅就是十倍速啊，佢係吴浩康嘅新歌。十一点钟新闻之后返嚟继续敏感时刻。 强喺四川广元、德阳及成都考察。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强调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止大起大落，加强基本民生的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他在广元了解粮食生产，去到沙河镇卫生院了解群众看病的情况。李克强又去到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了解考古进展。李克强肯定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期望在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天气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806点，跌咗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8.1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499，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3美元，卖出1,77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我呢敏感时刻。 11:07，咁啊，继续有溜溜喺我哋敏感时刻嗰度做按摩咧。 我今日咧又做咗一样嘢咧，唔记得同大家讲，就系、是、我自己嘅创举嚟嘅。 系、 我今日因为好早出嚟做嘢啦，咁、做到头先6:07，咁、我就跟住要翻嚟电台噶嘛，咁、我跟住喺度死啦，我翻翻个香港嘅屋企。佢又好無謂喎，嗰啲鐘數又好塞塞車， 因為爭兩個鐘。 係啦，我塞到過去，咁我又要時間出門口翻嚟噶咯。咁但我喺九龍又喺度做乜嘢？做乜嘢咧？咁結果我自己就走咗去間餐廳食嘢咯。即係我都未講過俾大家聽，我唔中意自己一個人食嘢嘅。咁我結果今日做咗自己一個人去食嗰晚餐，咁又坐咗個幾兩個鐘，咁啊睇下電話啊， 坐到兩個鐘 添啊，講下電話啊，咁啊食下嘢啊咁咯。我真係冇試過嘅，依個係我個創舉嚟嘅，真係。 因 为好唔中意自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嘅， 系啊，同埋呢个就系真系双子座共同嘅特质。我都成日周围同人哋讲我唔中意， 系啊，但我今日做咗， 系，但我而家大个咗之后咧，反而我会 OK 咗，但系反而仲有一啲嘢都唔得嘅，即系睇戏啊嗰啲，又或者等人咧，我好衰嘅。咁其实真系要同大家唔讲唔好意思，如果我真系有迟到嘅话，因为点解咧？系啦，因为我会惯咗就系我好唔可以自己一个人，我觉得自己好 嗰、 那个感觉 真系关双子座事。原来你又系咁， 系啊，所以食饭我唔会啦。但系而家因为有阵时好似咧咧话，即系得两个钟头，你去边啦？同埋人一定要食饭噶啦。 我冇理由过翻海翻屋企又翻翻嚟噶，翻去坐都未暖就又要再出门口啦。 系啦， 系咯。 咁所以点解我就话有阵时会迟咗少少咧？就系、是、我等人咧，我都会尽量夹到啲时间啱啱好。 系， 我尽量唔想喺条街度等人15分钟啊。 系， 即系我知道我好衰仔嘅。 系， 但系偏偏好啦，当你夹到啲时间真系啱啱好嘅时候，你就一定会有啲事，有啲事令到你可能迟5至10分钟啊，咁我就会成日迟嗰5至10分钟啊嗰啲啦，所以我就要同大家讲真，唔好意思啊，我唔系特登迟到噶，只不过我唔想等人，所以我唔想咁早啫。 嗱，我哋有一样嘢系变咗嘅，咁我就平时如果真系有依2-3个钟，咁我就会走咗去 shopping 行街买嘢噶啦。咁、经过去年呢个疫情之后，我就悭咗好多啦，所以我就冇去行街啦，咁就去咗食咗一个晚餐咁咯。 但系其实咧，我想讲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啦，夜晚食饭啦。而家其實都有好多嘢可能會令到人哋尷尬嘅，或者有啲覺得點講咧，要分兩場啊，因為有好多有啲餐廳咧，而家咧，譬如可能當係打邊爐或者其他啦，佢會即係特登分兩場甚至三場，因為可能佢哋首先少咗個餐廳入面嘅人數啊，咁限咗嘅時候，佢就會盡量想減少翻你嘅食嘢時數，希望多啲人流入到去啦，係啦，咁跟住變相就係好多地方都排隊，排隊係最容易令人火滾嘅。 系，同埋我见到个餐厅里边其实都好多人啊，即系我觉得系咪应该又要咁多人？大家真系都要小心啲。虽然疫情好似放缓咗咁，但系始终都唔好掉以轻心咯。 系啊， 系啊，即系冇必要咧，都系少啲出街嘅，系咯。 同埋，所以我而家咧见到啲排队嘅餐厅又爱又恨嘅。 系啊 ，I love you, hate you 咁啊，真系。 系啦，因为爱嗰样嘢系咩咧？哇，呢间嘢一定好食噶，如果唔系唔会咁多人排队噶。 我未必噶，有啲人为咗打卡嘅啫， 打卡嘅话都 就入去打完卡就算嘅、有啲好多餐厅而家特登整啲打卡位俾你入去打卡噶嘛。 咁又系，即打卡嘅未必一定系全部都好食嘅。 系、我试过又去咗个餐厅，哇！点解又系咁多人？即我就系担心个疫情一路都唔退啊！如果大家唔节制嘅话， 咁啊，咁我转一转翻个说法啦。 好啊， 即系你见到好多人排队嘅咧，一定嗰间餐厅吸引。咁餐厅吸引嘅时候，你都 有啲嘢吸引啦。 系啦，咁你都好想觉得就系喂，不如你即系都走去。哇！白客发生咩事咯咁，但系同一时间就会觉得喂咁多人排队，即系食一餐饭要咁样排队又值唔值咧？我又觉得喺条街度咁样排，好似好攰好辛苦咁。 系， 系啊，所以呢啲亦都系一啲矛盾位。 系， 同埋排队咧，而家有好多人咧都系就咁即系。点讲啊？佢攞啲飞咧，一次佢攞几张啊？咁样噶嘛？ 而家有啲可以用 apps 嚟排队噶，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咧即系唔知点解咧，其实我衰嘅，咁人哋攞飞嘅时候，佢真系攞咗噶嘛？ 系啊， 但系咧佢哋迟咗啦，即系走咗出街周围兜圈，兜迟咗翻嚟，可能已经过咗5个位，因为有好多餐厅可能就系会讲到明就话5个位之后你就要重新攞个飞，咁有啲咧就会突然间冇得冲过嚟，哎呀过咗5个位啊，但系咧。 我想问可唔可以帮我安排翻啦？咁你作为一间餐厅咧，即系以客为先噶嘛？ 系， 咁佢哋又可能尽快帮佢。 系，但系鬼叫你自己行开咗咩？嗱，呢样嘢就真系我不得不赞呢、這个国内啦。国内已经都可以咧，你扫码去排队攞位嘅。咁、跟住咧，你可以继续行街啦、差唔多到你，佢会提醒你嘅。咁我觉得呢个就十分先进，你唔使喺度企喺度好闷咁喺度等位啊嘛。你可以继续喺商场度行街嘛。啊，譬如喺你之前嗰两个，佢、就会提你啊，就有两个人就到你啦、你咪可以行翻去咯。 系 系咯，点解香港系冇呢个 system 嘅噃？ 有噶有噶有噶， 好少咯。 佢有几个嘅，咁一个咧就系亲自真人打电话俾你嘅，咁、有啲就可能你个 app 咧就会弹出嚟话俾你听仲有几耐。咁、 有噶，真系 有嘅有嘅、 可能我好少排队，我好憎排队。通常我会叫朋友你排好咗有位坐先好叫我嚟啊。 系，甚至乎或者可能连锁店多啲咯，连锁食店。咁、甚至乎有啲系点样咧？我系俾佢 fit 过噶、我系猛嘅。咁、就系咩咧？就个餐厅咁，跟住之后你留晒位啊，所有嘢啦。咁、跟住佢会突然间打翻个嘅留言嘅 call 俾你啊。但系佢个留言嘅 call 咧，你首先一拎起嘅时候，喂，佢会继续讲嘢啦。但系佢又就讲英文啦。咁啊，跟住之后佢又会同你讲嘅示意，即系话俾你听，我就嚟到你啦，你好快啲翻嚟啦。咁跟住你又唔系听得好明，因为可能收得唔系咁好啦，因为你商场度游紧啊嘛。咁有啲角落一定收得唔好噶啦。咁你又以为嗰啲系嗰啲假电话。 假电话啦，系啊，咁啲俾人骗财噶，莫莉 系啦，劫色就话啫，劫财咯。 骗色就俾你骗啦，骗财就冇啦。咁 财冇乜啦，识嘅大把。跟住之后就真系，喂，喂咗几下之后，你自动就会想冚线。咁跟住之后，你冚咗线之后，原来咧你再隔多阵过翻去就话你收咗线冇噶啦。因为原来佢你可能系要喺嗰个电话入面，你再揿翻一就系我而家嚟紧。即系你要揿嗰啲掣，但系你有好多人真系会听完就收线噶啦嘛。 系啊， 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一啲位呢啲位就有啲尴尬或者无奈啦。好方管啊！突然间听到呢度。 每朝我都想八点起身，但我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你系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或者该好好数算日子，是否应该写下遗书？ 有时候我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我将搭电车喺港岛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有时候矛盾太可笑，可笑极了。如果讨厌的画面太多，如果将倒下的一个是我。总记得你讲过，每颗星漆黑中学会发光。或者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的他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原来自己好蠢，仲有好多嘢都谂唔通。 有时候是否要改变？ 得自己做得最蠢嗰件事系关于你嘅未来。 那时候我没有参与，都太遥远。如果讨厌的画面太多，如果将倒下的一个是我，但我仲记得你讲过，每颗星即刻中。想得太多，时间的它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人咧过咗三十岁之后咧，好多嘢都会转变，思想上面都会转变嘅、哦。我相信 Leo 都系啦， 我感同身受啦呢啲啊， 唔系咯， 你都过咗三十岁啦， 年 过三十啊， 我冇挂八十，我就系话我都完全 feel 到，有啲嘢完全唔同咗。例如头先我哋所讲排队都系啊， 系啊， 以前细个可能食餐饭排个队打个卡嘅都正常。 我真系今日做咗我自己一个人去食饭添啦， 系啦， 我个创举啊， 系啦，而家大个咗之后就会发现唔得啦。佢哋系新青年理发厅，三十而过。即系新青年理发厅都即系等到变旧理发厅，旧青年理发厅 三十而过，六十都就嚟过， 唔系讲佢，讲我哋。 你又有排啦， 差唔多噶啦，数下数下好快噶咋。 讲开去食肆食饭咧，咁头先我其实今晚食呢个一个人晚餐都有少少劳气嘅。 系， 其实因为我发觉可能之前咧，因为呢个疫情啦，咁啊，啲食肆就经历咗呢个寒冬啦。系咪？即系可能都减省咗一啲人手啦。咁喺依排就放缓翻嘅时候咧，就好似多翻人出嚟食饭啦。我就发觉可能系人手唔够啦，变咗一个餐厅系可能系 understaff 啦。咁好似例如我八点半嗰时嗌埋单嘅，因为我约咗莫莉九点三翻到嚟做啲录音嘅嘢嘅。咁我八点半嗌埋单啦，尖沙咀翻嚟好近啫。我到 讲得切啦， 系啊，我到八点九佢都未找钱。我坐咗好耐。 得，不过放心。都够嘅，翻嚟 咁我就会紧张啦，因为开始差唔多够钟，我要翻嚟做嘢噶嘛，你知我好守时噶嘛，你知咁我开始点解我中间已经问过一次，你唔系叫佢找钱俾我啦，嗰个应该讲英文嘅，应该唔系中国籍嘅侍应啦，咁我跟住我 where's my change 咁啦，咁跟住佢话哦咁啊， 你等咗十五分钟， 等咗跟住再等咗十五分钟都冇影钟咯，咁跟住我谂下唔好再咁等落去，唔系一个办法。 你就直接去柜位抌低啲钱。 跟住唔系我等找钱啫，我俾咗钱噶啦。 哦， 系啊， 你柜位问， 我已经喺度怀疑自己。 到底是不是要找钱呢？是不是我看错的银码呢？是不用找钱，但没理由都是要找钱的。你就算几蚊你都要拿回来给我，我不拿一件事啊，是不是？那跟着我跟着等到八点九我都顶不顺了，跟着我咪拿起个袋行起身，跟着我就行去找回那个侍应姐姐，我就说你是不是不打算拿回啲找钱给我，他直情是没了件事，因为太忙啊。我见他走来走去呢，那里又大喎、啊。我嗌又嗌不到去喎、啊。跟着我发觉真的可能咧啲食肆咧已经好多可能唔够人手咯。 以我所知系真系经济嘅环境之下啦，好多食肆咧都可能真系减少咗人手嘅。 系啊， 咁因为即系佢哋自己都经营艰难。因为早排真系又 你经营艰难啊嘛。 系啊，咁所以系真系少咗嘅。咁但系你知唔知我试过咧都系近排几耐咧？两个礼拜前定三个礼拜前。咁咧，我就走咗去一間越南鋪頭食嘢啦。咁跟住之後，我其實係之後約咗朋友噶。咁、但係好啦，咁我見我朋友都未到嘅時候，咁我就話自己食咗嘢先啦。咁、我就去到個餐廳裏面嗌嘢食。咁跟住之後咧，我嗌完個嘢食之後咧，你知唔知我足足計時？佢嚟咗第一碟小食，因為一個餐有一個小食，跟住一碗粉咁樣啦。咁跟住我係計過。我个小食嚟咗之后，差唔多廿分钟，因为我冇碗，我又想环保啲，又费事拎啦，因为阵间个碗粉已经有碗啦嘛，咁、我就唔拎碗，我揸住个筷子，揸住嗰个嘅越南春卷，手都震埋喺度等嗰、那个碗粉，跟住之后咧，好啦，最后屘我都等唔切啦，我喺嗰个好细个嘅碟入面食晒所有嘅嘢之后，都等咗廿分钟，碗粉都未嚟， 廿分钟，二十分钟，咁又耐咗啲，比平常正常嚟讲， 系啦，点解我会知廿分钟咧？因为我朋友都打电话嚟就话：喂，我已经准备过嚟啦！哇，即系已经揸紧车过嚟，咁揸车过嚟嘅话，真系好短时间啦。咁我话：但系碗嘢未到。佢话：但系佢知道我系差唔多成半个钟，即系 原本系够时间食噶嘛，系啦。 跟住我再望下张单，张单系二十分钟前落 order 嘅。咁我就再问佢啦，几时有啦？咁跟住佢就话：哦，系啊，整紧噶啦，鸡翼耐少少。都唔使廿分鐘啊！ 係咯， 即係其實你漏咗單，我覺得你應該坦白地同我講，唔 好意思，漏咗單咪得咯。 係啦，你唔好堅持同我講話你要整雞翼，跟住之後再過都差唔多五分鐘。 你整咩雞翼整咁耐啊？ 你重新醃一次， 重新醃一次煮都差唔多熟啦。 係啊，跟住我就過多五分鐘，佢都未嚟。跟住我見隔離台嗰啲人咧，即係已經嚟咗嘅都食曬埋咗單，再有啲新嘅人再過到嚟，啲嘢食都上台啦。我就話人哋啲炸豬扒都嚟，我個雞翼。都未熟， 系咯。 跟住我话真系唔好意思啦，你要快啲啦。跟住佢哋先至会承认，我个鸡翼嚟紧啦咁讲。咁跟住之后嚟到嘅时候就食嗰碗嘢，我就有少少懵懵嗰样嘢，就头先所讲啦。你等咁耐，你冇得解释噶啦。 系啊， 你漏咗单，你直接讲漏单。 系啊， 系啦，唔好咁样。 同埋我头先嗰个姐姐又冇讲 sorry， 对唔住都冇咯。 系啊， 你唔记得咗找钱俾我，你一句对唔住都冇咯。同埋其实我通常我就如果唔赶时间，我就冇咁懵。我猛是因为我想早啲走，我谂其实谂住去买甜品同茉莉翻嚟分享噶嘛，结果我买唔切啦，你明唔明啊？ 变咗珍珠奶茶， 系啦，变咗结果系要饮珍珠奶茶啫，买唔到蛋糕啊，你明唔明啊？我又更猛上加猛啦， 即系所以就系其实有好多嘢就系都会觉得明嘅，大家都一定要睇啦。嗱，作为客人，我都觉得唔好再有一啲就系我哋平时成日讲嗰啲咧话好鬼过分嗰啲过头嗰啲说话嗰啲嘅客人，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势，大家更加应该互相睇。但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即系无论你系作为呢个侍应啊、老板啊，又或者客人都，我觉得已经太个社会上面可能太多一啲嘢令大家紧张啦。 系啊，你谂下我脾气咁好，我都觉得猛啊今日。 系啊系啊，所以就其实就系互相体谅咯。咁如果你慢唔紧要，你讲句 sorry， 其实大家作为客人亦都会体谅呢件事。系啦，而但系 我都见到佢好忙，其实我都体谅嘅。 系啊系啊， 但系对唔住冇讲啊。 系啊，所以就系啦。又是一样嘢啦，即系其实互相行出多一步，去讲出大家嘅嘢嘅时候，咁其实嗰样嘢就真系互相好容易会理解，同埋互相会体谅。 大家唔好咁燥就得噶啦。 系啊 ，keep 住正能量啦。 怎么睡？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 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人嘅时候，或者想发火嘅时候，停一停，谂一谂，醒下啦，咁咧大家就会退一步，海阔天空啦。 冇错， 而家听紧嘅系醒，佢系朱振若华，转个头翻嚟会有陈华哥。 冇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三处地方因为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另外有五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为谨慎起见，亦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因为有一宗或以上确诊需强检的住宅或工作场所，包括游丽村、翁丽楼、荃湾西如心酒店、九龙塘联福道、浸大住宿和教学综合楼发展工程地盘爆发上呼吸道感染而纳入强检的五间学校，三间位于天水围，包括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香港圣公会夏瑞云幼儿学校、嘉湖山庄景湖居天乐幼稚园暨幼儿园，以及分别位于九龙塘多实街及根德道的两间根德园幼稚园。医管局由本周五起增加三间门诊诊所提供科兴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分别是筲箕湾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红磡诊所和柏立基普通科门诊诊所。市民听朝九点起可以在网上预约。昨日一共有十宗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个案，当中七个人已经出院，两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一个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他们接种后出现的 嘅症状包括血管迷走、神经性昏厥、心悸、头痛同埋手指麻痹等。另外，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近115万剂疫苗，近76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其中38万多人接种科兴疫苗，37万多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一名90岁女子遇到电话骗案，5个月内被骗取约2亿5千万元，是历来单一骗案涉及的最高金额。警方调查后，上个月25号在天水围拘捕一名19岁男子，他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已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再报道。非洲国家乍得军方表示，总统代比在前线对抗北部武装分子期间受伤死亡。发言人在官方电视台说，过渡委员会任命代比的儿子出任暂代总统。乍得日前刚刚举行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代比以近80%得票率胜出，成功连任。现年68岁的代比自1990年出任乍得总统，多次连任，管治乍得30年，是非洲其中一名在位时间最长的领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87点，下跌2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6点，下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8，人民币6.501，英镑兑美元1.394，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46美元，卖出1,776.4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方法有好多，你会揀边一个？遗憾和后悔的事人人都有的啦，老实说未必可以好像先知这样避开的，但我们绝对可以好像 Julius 新歌这样，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即使再难再痛苦都可以继续向前行。作曲 Randy Chow， 填词由 Oscar， 编曲是 Randy Chow 黄少明，监制亦都是 Randy Chow。 怎可改变憾事和后悔不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卫斯《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嫌多，今晚吃多一个，尿尿有情牌。 好啦，又嚟到尿尿有情牌呢个时间啦。今日我请嚟呢位朋友就犀利啦，我由第一日未做尿尿有情牌呢个环节呢已经想邀请佢㗎啦。咁因为种种问题啦，嗰啲咪社会运动啦，疫情啦，大家嘅工作时间啦、我请咗好耐，终于请到今日我请到佢啦。因为呢位呢系我心目中嘅一位除咗系前辈啦，同系偶像啦，同埋神级嘅人物嚟嘅。佢就系 Kenneth Chan。Kenneth 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话俾你听，全香港如果有睇过演唱会的人咧，冇人未听过佢个名嘅，永远系演唱会服装设计陈华国。嗰、那個就係佢啦， 係啊！你知唔知道我直情咧係同最近同啲朋友講話，啊靚靚靚，終於揾到啊，終於請到阿、陳華國你啦！哇，咁勁嘅！ 我講咗好耐，你問下我你啊，我由頭到尾都話好想請你啊！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好開心啊！今日終於你嚟到我哋嘅節目啦、 因為大家睇 嘅 演唱會一定聽過佢個名㗎， 係啊。 不過佢平時個人就比較低調，又唔好似我咁成日咧就出風頭見報。 你終於知啦咩？ 唔關我事 㗎。但我想問一下啦 ，Kenneth， 你係由幾時開始去對自己發現，哦、我對 design 呢樣嘢有呢個嘅感覺啊？咁 年份可以唔使講㗎，暴露年。係 啊，所以我特登冇講話幾耐年前咁。 好細個啦，讀緊中學嘅時間已經開始好有興趣啦。咁我諗我讀緊方科嗰陣時間。就其實唔好中意讀書咯，即係中意畫公仔啊、睇靚嘢啊咁樣。 係啊，咁香港小姐啲晚裝 係啦，都有噶。咁我諗16歲、17歲到咧就開始讀設計咯。 嗯， 咁讀完之後就好有興趣咁樣咯。 但係讀服裝設計啊？ 讀服裝設計啊，嗰陣時比較少嘅，其實，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其實係70幾年啦，都唔怕話俾大家聽。 你又話唔問人， 我冇問啊，佢自己包。 係啊，因為嗰陣時真係好少，即係得翻理工學院啦、 大一啦，好似仲有間。 大一啦，係啦，咁跟住一間就香港設計學院啦。咁我就讀香港設計學院啦，咁就本來想讀理工嘅，但我成績真係唔係好好啊，咁入唔到理工，咁唯有讀香港設計學院啦，咁都 OK 嘅，都學到好多嘢嘅。 證明大師級咧，即係唔關讀唔讀書事。我而家喺大師啊 Kenneth 身上面又學到，我會繼續努力噶啦。即係我都係一個讀唔到書嘅人。 你自己有興趣嗰樣嘢，你專門咪得咯。 係啦，咁但係你就要專門嗰方面就要不停去拼勁去鑽研啦。但我想問一下啦，讀書嘅時候同自己興趣就真係兩。方面嘅嘢，我記得我之前都問過 Leo， 因為我譬如我真係對一啲嘢有興趣，但係我學嘅時候咧，第二回事嘅喎，就可能會令到我唔中意嘅咯。你會唔會都有曾經有呢下感覺咧？ 咁又唔會、我係越學越中意咯，就反而讀書其實真係好唔中意咯。咁啊，跟住即係我就日頭翻學，夜晚去學設計嘅。咁夜晚黑翻學嗰陣時候就好有興趣啦，好開心，即係成日等到夜晚，哇！快啲翻學，快啲翻學咁樣啦。咁啊，跟住就讀咗成兩年咯，就、所以都越讀越有興趣。 咁畢咗業之後有冇出自己嘅品牌啊？嗰陣時 有啊有啊，即係好想㗎，跟住好想表現一下自己嘛。即係讀完之後就覺得自己。好似好好咁啊！成日覺得自己，咁啊，於是就試下出下自己嘅品牌啦。咁跟住就做批發嘅、就唔係零售。咁啊，做咗我諗兩年到批發到咧，就開自己鋪頭啦。咁啊，都 OK 嘅，嗰陣時賣得都唔錯嘅。 同埋開始好多名人明星幫襯啦。 係啦，跟住開始就無端端有好多啲名人同埋明星咧，有時明星咧會嚟買我啲衫，因為我啲衫古怪啲嘅， 啱啲藝人著咯，所以 係啊，即係誇張啲嘅，就唔係話即係咁普通去街咁樣嘅，咁佢哋覺得好得意，咁啊上嚟。可唔可以同我做嘅有啲衫，即係如果係除咗買之外，可唔可以做啲做㗎，同我設計啊咁樣？咁我好啊，咁我又試下啦，咁樣咯。 咁我想問一下陳華國先生啦，Kenneth 啦，你係第一個即係接觸到嘅 artist 走過嚟買衫，你仲記唔記得係邊個咧？嗰陣時你嘅心情係點咧？ 少少印象，即係因為太耐啦，太耐啦，好似係蕭芳芳，我唔記得係咪。 因为时我铺头喺一楼嘅，即系咧，其实好少人上嚟，系啲朋友带上嚟。好似係佢，我唔係好肯定，因為真係太。 但係佢一定嚟過幫襯啦， 係啊， 係咯， 亦都周圍有宣揚過 Kenneth 啲衫好正啊。 咪芳芳姐一樓俾人嘅感覺都係好高貴優雅，好有品味咁嘅著衫， 係啊，都會受到啊 Kenneth 嘅設計青睞。 係 啦，咁我想話啦，之後陸陸續續有好多嘅 artist 去見到就過嚟買啦。咁幾時開始為佢哋度身訂做第一套嘅衫咧？ 系好 系边个咧？又 你问咁多第一次嘅， 系啊，因为我 好多第一次唔记得噶，除咗嗰种第一次， 我唔知 道啊。第一次系好偶然、好突然噶，系我其中一个朋友喺唱片公司做嘅，咁就打俾我，咁就问我你有冇兴趣做下演唱会啊？咁我其实未做过噶，我唔识噶，咁。佢話唔怕㗎，你試下啦，因為演唱會行業其實都而家都係好新嘅，即係都唔係好多演唱會開咁。 係嗰啲年代一開開幾廿場嗰啲嚟㗎嘛。 啱啱開始係演唱會嘅年代，咁我咪膽粗粗咁咪試下，我好啦，咪試下咯。咁我第一個做係蔡枫华好似， 我以为小凤姐嘅波点裙， 我做男装、啊，原来系、啊，我仲谂住你第一个会系做女仔演唱会添， 唔系、啊、因为佢揾我做阿 Ken 嘅，嗰时阿 Ken 好红噶啦，咁、我又觉得佢都算偶像派嚟嘅，都系即系后生仔咁容易做嘛， 又高大咧， 又高大，咁我觉得好容易，即系着我啲衫咧，咁我一口答应我，啊好试下玩下啦咁样咯， 即系当时你男女装都有设计嘅， 啊男女装都有嘅、 哦，但系嗰阵时做。designer 其實喺香港一個 designer 咧會唔會好困難啊？因為你知道香港人嗰啲年代都好崇尚名牌噶嘛，都 係。唔係嗰陣時好啲， 係啊， 係嗰陣時係。 啊，未咁多名牌進駐， 未咁多名牌價嚇，咁就好多時比較難買衫添噶。咁啊，反而你揾 我冇咁多選擇， 係冇咁多選擇噶。你反而你真係要搵人去做衫㗎，即係唔係你就好難有咩靚衫著㗎其實。 我都記得我嗰時返學校服都去做衫嘅。 系啊， 爹哋带我 校服都做， 校服都做， 校服都做啊，系啊， 系最型啲噶嘛，因为如果出面现成买嗰啲 窄脚裤都要做噶嘛， 系啊，现成买嗰啲薯啲， 系啊， 咁啊呢一个就打开咗陈华国先生嘅娱乐圈之门啦，咁啊亦都做开始做演唱会啦，啊，但系点解之后全部大部分都系演唱会为主嘅咧？即系每一个人都揾你、哦， 系啊，唔知点解啊，即系可能大家都好上面啦、啊，我觉得， 唔系都要你做得好先得， 系啊， 系啊，咁跟住就做完咗一个之后，跟住我谂隔咗一个月都唔够，咁跟住又揾我做第二个啦，咁、一路做咁。一路嚟一路嚟，咁就好多好多个揾，咁啊揾到而家咁样。 系、真系做咗好多年，你谂下， 好多年啦， 做咗几十年啦。 系啊，我有样嘢咧，好想问噶，希望唔好介意啊。头先我都提过，就系话小凤姐咪有个波点裙嘅，系出自 Kenneth 嘅手笔噶嘛。咁、我想话你当初设计嘅时候，系咪真系已经决定捐咁多小朋友入去噶？ 我依個唔係我諗嘅，依、這個係阿小鳳姐自己諗嘅。係啊，佢話好得意啊！而家我條裙咁大，因為咧佢條裙係比人哋嘅裙大好多嘅，即係個成個範圍大好多嘅。咁啊，普通裙冇咁大條嘅。咁佢成日話啊，想要試衫，我條裙咁鬼多空間裏面啷啷下，啊有啲小朋友匿埋喺裏邊咪好得意咯。咁跟住就諗呢個諗法出嚟咯。 但系咧，头先都讲啦，咁我都知道舞台一定要夸张为主咁啊啲衫，咁但系有啲衫又真系好似头先小凤姐咁劲大件，可能个 artist 未必有驾驭到， 系 咯，咁你点样去做一个嘅平衡嘅咧？ 嗱，其实我做亲任何 artist 咧，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我首先睇咗佢个身形先嘅，因为其实每个人嘅身形唔同，我就要就翻佢个比例嘅，即系呢个我觉得比例系最难的一件事咯。因为你有时系譬如话好大条裙，你唔一定系 系人都着好睇嘅，咁、或者你系好高好瘦嘅，你又唔一定着任何衫都好睇嘅，咁啊，所以要睇佢个比例好紧要咯。所以我通常都系会试一个假嘅衫嘅，即系唔系真衫嚟嘅， 做个 dummy 合作个 dummy 试咗先嘅，试啱晒佢个比例啊，各样系靓嘅，着得佢靓嘅，咁我先开始设计咯。 系 Kenneth 好劲噶，由小凤姐到关淑怡都做到嘅，你明唔明？ 你而家系讲紧你带出呢、這个想带出两、 个 style 系天同地。你明唔明？佢都搞得掂嘅，因为好多时 Kenneth 仲要做埋啲 dancer 咧。 嗯， 系啊，你个 dancer 又 dancer 都好奄尖声门噶，我话俾你。 会噶， 系啊，好奄尖噶。 佢点噶？ 除咗要跳舞要就动作之外，佢哋都贪靓噶嘛。 系啊，好贪靓。而家冇咁贪靓，以前更加贪靓。 系啊， 以前八九十年代啲 dancer 简直就系、是、个个好似。即系主角咁样 嘅，系啊！你记唔记得嗰时啲 dancer 有粉丝追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啊， 系个、 啊、有喺门口、后台门口有 dancer 粉丝噶， 有噶，系啊，系啊， 咁劲啊！ 反而而家啲冇啊， 反而而家都冇啊！系我以前去外边登即系走浮嗰啲咧，譬如北京啊、上海嗰啲。簡直係一班粉絲淨係 for dancer 噶， 係啊！我以前入行冇耐都成日見啲後台啲粉絲等 dancer 噶。 哦，咁啊嗰陣時啲 dancer 咁靚仔， 係咯，諗下郭富城都係 dancer， 係咪啊？靚仔到咁 啦，都係明星臉噶， 係明星臉啊！小春啊，謝天華全部都係， 係啊，全部都即係變曬大明星啦， 變曬大明星噶啦，係。 但係我想話咧，整一件衫咧，你需要幾耐時間啊？ 其实就越来越好嘅、即係慢慢砌就越砌越靓嘅、但通常啲时间好鬼短 嘅。但砌砌下你又唔满意，哎好似咁好啲，好似咁好啲，永远都唔完 嘅。永远唔完嘅，改嘅。咁成日就係、但係啲时间就永远有个 deadline 嘅。咁我哋通常我諗一个月之内啦，我谂 一个月一件啊， 通常都唔 系啊，一个月系几件噶啦， 通常都唔够时间俾你系， 都唔够噶， 因为去到追问又成日改噶嘛，因为佢要因应演唱会个主题啦、个人啦，你知啲歌星好多意见噶嘛，有啲经理人啊、保姆啊，九啊万个意见， 系啊系啊， 其实咁多意见点样服侍得晒啊？ 佢真系脾气好好噶，我谂 你冇试过发脾气噶。 都有嘅， 但我觉得你嘅脾气应该都唔会好大脾气嘅啫，你好温柔。 我冇见过佢发脾气啊， 系咯， 冇啫，我尽量就咯，大家做嘢咁就尽量就，但譬如但即系会好多意见嘅，即系来自唔同嘅人咁样，咁我听落去，咁我再分析咯，即系觉得如果你系讲得啱嘅，我当然多谢你啦，俾宝贵意见。咁有啲我觉得唔系几好，我就话俾你听唔好啊，其实咁样会可能衰咗嘅，咁我咪唔用。 会唔会坚持即系自己个谂法多啲？ 个一定会，一定会，即系我实系即系以自己为主，因为我谂出嚟噶嘛。咁我通常都话，我觉得我个睇法系咁，所以我就都几坚持我嘅睇法嘅。 系，同埋其实佢都系为个 artist 好，因为佢最了解 artist 边啲最靓。 个导演又会加把口啊，成个 concept 系咁噶嘛，系咪？ 系啊， 你哋两个好明显身同感受， 系咯，理解佢啲难处啊。 我哋同行啊嘛，大家面对嘅一样。 系啊，因为我初初入行冇啦，就识阿 Kenneth 噶啦。咁时我觉得哇，嗰时好叻啊！哇，做咁多演唱会啊，做咁多大星，即系真系我心目中嘅偶像嚟噶嘛。我葡式佢嘅，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 葡式。 嗰时有个我哋成日讲噶啦，上次肥 N 上嚟都讲话有个成日好多艺人葡嘅葡点喺中 国。系啊系啊， 咁咪我跟人去葡，咁咪识 Kenneth 咯。 哦， 系啊 ，Kenneth 好斯文嘅，永远坐喺度又唔喐，静静地嗒两杯嗰啲咁嚟。 系咪就系因为咁样了解多啲人？所以你通常都比较静嘅咧， 咁又唔系好静，我都 即系冇我咁周围腾噶嘛， 或者嗒多几杯刀走出去面 都系， 你坐喺度黐住张凳唔喐嘅， 系啊，我好懒嘅，我好少喐嘅， 系 系 头先都讲啦，即系设计套衫，即系跟住一个人去设计嘅时候咧，有冇一啲人你试过系真系你都发现唔系，佢真系缺点，好似我呢啲咁，真系好多缺点，你好多即系我承认，你都搞唔掂，佢都搞唔掂，佢头。系啦，即系会唔会一啲人都真系好似我呢啲咁参差，即系对你嚟讲系多头痕嘅咧？即系以头先一句 系你咁嘅样子就唔会做咗 artist 啦，Kenneth。 你两个一齐打做，我唔信我唔得咯。 换咗个头先啦， 会唔会噶？ 我嗱，放我嚟讲，我就唔会嘅。 嗯， 因为我觉得咧，每个人有靓嘅地方嘅。 嗯， 即系任何人都有佢靓嘅一面嘅。所以我即系譬如我好似好我谂十几年前我开始啱啱识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即系譬如大陆嗰度韩红啦， 好 即系 好 即系肥肥咁样，又唔系好高大咁样。即系咁，我嗰时叫我试下做。咁我一口就答应，咁跟住佢哋话吓，点解你会 谂都唔使谂 吓，谂都唔使谂，你就肯做佢啊？我话我觉得佢都有靓嘅一面咁可以，不过可能佢仲未学识，咁我咪试下同佢演绎下出嚟咯，睇得唔得啦，或者得咧，系咪先？咁啊，同佢做咗一次演唱会，咁啊出嚟个反应好好，即系啲报纸杂志都话佢焕然一新啊咁。咁我覺得個成就感仲大啊！即係你覺得 你俾個好靚嘅你嘅人，反而冇咁大成就感。 即係你實得嘅，即係靚人靚身形，你著乜都靚嘅。咁有啲比較難著啲，你著得佢好咧，咁你個成就感仲開心其實。 咁呢個係嘅，通常設計師都會有呢、這個要挑戰自己。 係啊，挑戰嚟嘅，都好玩嘅，係啊。 即係俾啲好難嘅演唱會，好多嘢你搞嗰啲仲用。 誒、哎，最好玩啊！最好玩。 租喺個台度一件就換變十件嗰啲添啊！ 係啊，呢個係咪真係好難？即係對於 難㗎，其實係 咪對於你哋嚟講，佢最難搞就係呢一樣啦。係 難㗎，要試咯。不過要试好多好多次，咁啊试到你觉得个效果好满意，咁你先会出街嘅。 嗯，我成日觉得咧，一件衫即系最简单、最拼啊嗰啲嘅时候咧，系最难驾驭嘅。 最难嘅，其实 真系嘅呢个系，尤其是喺舞台上面。 系， 你仲要睇你嘅剪裁啊、用料就好紧要啦，变咗。 因为你越冇嘢嘅衫，你就靠颜色啦、用料啦、裁剪啦嚟表演嘅。 嗯， 所以其实呢个就系高手嚟噶啦，嗰啲就好难。 系，咁你试过？挑战几多次呢一类型嘅衫咧？ 咁多年都挑战咗好多次， 个演唱会都有噶啦。 系啊，我就系唔明点解，其实大家都知 layer 越多系靓，但系点解有啲 artist 系坚持就唔得？我一定要最纯洁、最简单出嚟。 最简单系咪？系啊， 系啊， 系啊， 稳阵啩，谂住个个谂法唔同嘅嗬。 系啊，个个谂法唔同。 系啊， 有啲要好多嘢嘅，有啲即系少啲嘢都唔得嘅。 有啲系要悭时间咧，你唔可以落台底换咁多次衫，换咁耐噶嘛。 系啊， 停喺上。边除一除一边除一除一边，呢个先最难啊！我觉得 呢个先最难，同埋因为你啲歌又唔同，因为你突然间慢歌变快歌，快歌又变慢歌，咁你又除又着，咁你变嚟变去就好难啦。 哦，即系如果系咁讲，作为你哋都要知道晒成个歌嘅流程，先至可以设计啲衫噶咯。 一定啊！ 但系你定得嚟，有时又好少时间俾你。 系啦， 同埋有时会转歌噶嘛。 系啊，系啊， 咁转歌咁你哋点啊？ 转歌就尽奏到就奏咯，不过调转头佢哋都会奏翻嘅，因为即系譬如你话快歌变慢歌，咁你慢歌可能转一首系另外一首慢歌，咁都可以接受嘅。 系、有冇一啲嘅歌手咧，佢哋可能平时简约为主，即系啲衫平时可能都系 T 恤牛仔裤啊嗰啲啦，咁可能未必接受到一啲夸张或者大胆啲嘅衫嘅，因为佢哋可能少着啊嘛， 或者性感嘅。 系啦，你哋有冇试过去说服佢哋去做呢一样嘢咧？ 都有嘅，都有的，因为我觉得喺个台上边，你始终唔系你中唔中意你点样样嘛，而系观众望落嚟觉得你系点样样嘛。咁有时观众好恨见到你，譬如你话啊，你平时好保守，突然间想你性感少少，咁又同埋有个哇位啊嘛，即系一出嚟哇咁样咧。 系啊，演唱会啲人成日嗌你除衫嘅， 演唱会一定要有啲哇嘅位俾大家嘅。 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效果嚟噶嘛，咁去试下说服佢咯。 系介唔介意讲系边一个？ 有冇遇过啊？ 系咯，有冇遇过咧？ 你觉得又说服到佢，又好大成就感。 系啦，而佢真系着咗出嚟好靓嘅。 我又唔係好記得，因為太多人啦。 佢真係做咗好多演唱會， 幾百場喎， 幾百場起碼。 係啊， 你而家就即係諗一諗，閃一閃，就好似即係譬如我突然間諗起，可能周慧敏咁啦。周慧敏係好純情， 係 玉女咁你要變到佢係性感嘅，因為佢真係好身材，咁變係好性感嘅。咁咧就。 就 都难说服佢， 说服佢啦， 系都难说服噶。 当年啲玉女边肯俾条罅你睇，俾个事业线你睇啊？ 系啊，嗰阵时我记得感情的婚礼嘅时候，对佢嚟讲，我以为已经极限嚟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 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陈华国 Kenneth 啦，系一个著名嘅演唱会舞台嘅设计，即系 design 衫嘅一个嘅设计师倾偈，倾到而家我都觉得唔够喉嘅。 梗系啦， 因为其实我有样嘢我好想问，系啦，嗰个就系Sam 哥哥嗰、那个嘅红白蓝胶袋，我真系好想问，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Thank you， 多谢多谢。 完全咧，好彩 Kenneth 啊，即系陈华国先生咧，即系拆解咗我哋二团。原来嗰个小凤姐嘅波波裙嘅旨意，原来系小凤姐嘅概念嚟嘅。一直咧，我谂呢样嘢大家都好想知道，喂，到底边个谂出嚟嘅呢？定系陈华国先生一整呢件衫嘅时候已经有呢个谂法咧？咁不过听到唔够喉，下个礼拜依然都会有陈华国先生喺度。今日要同大家讲声拜拜。